越想逃离，却越沉迷，而

等于爱上了寂寞。才明白爱上你等于爱上了寂寞。 双

在树荫，在花中，在枕头上面，时间前像兰花开在我心间，构思雨如落尽，白如玉，手生感半双眼睛眼间情款款，兰花只在一枝，寻客千百遍，蓦然回首，来生如灯火阑珊，兰花只知 却只为献礼。 情虏获我，对他说我愿意，但我只是清扫门前的路和那段阶梯。如果你疲惫时别忘记，哪里还能停留休息。原谅捧花的我盛装出席，只为错过你，直到天灾人祸分给我，只给你这香气。我想大言不惭卑微，奢求来世再爱你，希望每晚星亮如梦时，有人来代替我。 那天忽然倾盆大雨，忘记